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集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今天播出第一集，北京大运河的水源地白福泉。光临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烈飞，节目策划人张欣，主持人米夏。其实之前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来到了位于昌平区的白福泉啊，亲身的感受到了现场的那种情景。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昌平的白福泉，它是大运河最北端的在元代时候的水源地。白福泉呢，它是在昌平区东南龙山的东路，这个泉呢也叫龙泉。为什么叫龙泉呢？因为它这里有九个龙，所以人们习惯把它称为龙泉。 这个龙头应该说是至少明朝上就有了。 在元代的时候，也就是1291年，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在寻找大运河水源地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当时白福泉的水不仅水量大，而且很稳定，于是他把引水方案呈送给了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1292年，白福泉就建成了。 元朝的时候，他就能用海拔这个，他就有这个海拔这概念，但是他不是这个词儿啊。瞬间自然地势，西折南转，绕过沙青二河之河谷，经昆明湖之前身瓮山泊，当时叫瓮山泊，咱这条水叫白水堰，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于是南来漕船可以直泊城中。 在白福泉的南侧是精密引水渠，但实际上精密引水渠在建的时候，大部分河段都是借用的当年的白福瓮山泊，也叫白福堰的这个旧渠。所以想想从元代开始至今，这历经700年，这个河道始终是发挥着作用，真的是一件很伟大的工程。 从元代到现在啊，历经700年的时间仍然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现代人去看了之后觉得这个工程太伟大了。刚才这个录音里出现了一个男士的声音，他是 这个是白福泉遗址公园筹备处的负责人叶宇翔。 我们在这个录音里可以听到啊，就是当时的那个当地的这个气候应该是非常好的，自然条件，这有蝉鸣哈，还有鸟叫啊，应该是非常美的一番景致。在这儿我们就要问问谭老师啊，北京水源地啊，可能附近的山很多，为什么会选白福泉作为大运河的水源地啊？ 是这样，选择白福泉呢，那就应该和北京的历史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呢，大都城是从原来北京呢，我们一般说呢，北京它的建都呢，前有几个重要的朝代，比如说辽、南京、金、中都，当时整个这个都城呢都是以这个广安门为中心。到元大都呢，它这都城呢就选择以我们现在的内城外城为中心，那就是整个这个大都城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城市。维系一个城市呢，最主要的应该是首先是水源，再有就是粮食。当时那个这水源怎么解决，当时就引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呢就开始四处找水，解决大都城的水源问题。那郭守敬是很著名的科学家了，现在天上 星星有以这个郭守敬命名的星星，然后据说是月亮后边有一块 环形山， 对，那个山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嗯， 他当时找这个水呢，也是把北京四周都找了，就发现呢，在昌平白福泉这个地方，这个水源呢是最合适的。 嗯， 当然这个水源合适，除了这儿有水呢，周边呀还有一些泉水，他就以白福泉为主要的水源头，把周边这个水呢都集中起来，然后把这水像刚才介绍的那样，把这水呢开始往西引，引到西山。西山呢当时呢也是泉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们很多名字，比如说像玉泉山有玉泉，周边呢还有什么，现在还有万泉河。万泉河怎么来的？周边一万个泉，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了，周边泉水也非常多。他又把白福泉的水引到西山，引到瓮山泊，把周边的水集中起来，从瓮山泊又沿着长河一直引下来，进入到大都城，解决了当时大都城的水源问题。刚才那个张记者提到呢，白福泉当时那儿有一个修复，专门有一个修复以后的一个碑，这碑呢碑文呢是侯恩之先生撰写的，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这话就提到呢，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福泉。 嗯， 首推白福泉就说明我们这个这么多水解决这个大都城的水的问题，水的源头是白福泉。 对，因为白福泉关乎到这座城市里的人的生活，是吧？ 对。 嗯，我们说水是生命之源，它也是这个城市的生活之源。 对。 可以说滋润了这个城市人的生活和文脉。 是，说得太好了，是这样。刚才后来又介绍呢，刚才那个张记者又提到白福堰。白福堰呢，就我们现在的精密云水渠一直是在原来这个白福堰的基础上，利用原来的这个它的水渠修的精密引水渠。 嗯， 那么我们知道密云水库是北京的上游一盆清水，解决北京城当代人的水源问题，也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密切相关。 嗯， 是吧？ 是。 嗯， 我当时开车去白福泉的时候，就是经快到的时候，就是沿着河走的，当时心里就觉得哇，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工程，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它，而且还在为我们服务。 关键它出现在700年前啊， 对， 这个非常的难得。刚才谭老师说到了白福堰啊，其实这个白福堰它是被誉为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经典杰作。很多人可能不大理解，觉得北京其实水也不是那么的多啊，你们这个河岔纵横，但是好像都没有那么大的规模，那么这个水利工程怎么就称得上是这个经典杰作呢？ 当时找水解决水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说从白福泉直接从北方直接引到大都城，它有几个障碍。第一个，中间呀过了清河和沙河，那个河谷，那你有多少水进到河谷里以后顺河而走，你进不了大都城， 就是你还是干不过自然水域的，是吧？ 是。 对。 啊， 因为它那个清河沙河的 流量 海拔特别的低， 海拔低 比北京城还低。 对。 当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整个白福泉的海拔基本上在50到60之间，有些提到的是在55，海拔55米这个样子。那么北京城，那它就低得很多了，直接下来的一下水就没了，到不了。另外还是它光有白福泉的水是解决不了大都城水源问题， 它得海纳百川，它得多收点，是不是？ 多收的水，对吧？周边的水都解决。那么要想怎么解决，就是这我们这个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就利用当时他能掌握的，今天理解是现代技术，他就整个把周边呢找了一下，根据他理解的，那时候已经对有应该说已经有海拔的概念了。我们知道 北京的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他想往西边引这个水，怎么引？那边高啊，他正好就利用海拔的高度，他就测量到当时的西山很著名的当时的一个水库，就是瓮山泊，现在的昆明湖。 嗯， 当时它的海拔高度呢，大概是在40到50之间， 其实和白富泉也没差多少。 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水呢，他就想沿着西山，他就利用这个海拔的高度修这个渠，就一直修到了瓮山泊。 嗯 啊，这个修起来以后，现在看着很简单，那时候可没有现代这个 GPS 定位 啊， 没有这个测量工具，但是他就确实利用这个海拔这个概念，现在我们看就是海拔的概念，哎，把这个渠就等于从低处修到了高处， 嗯， 对吧？西高东低嘛，但是他呢也利用了这海拔，使大概使这个高度就是， 就差那么一点儿， 差那么一点， 但必定存在， 10米左右吧，就利用这个10米左右的海拔，把水引到了昆明湖， 嗯， 那应该说是确实是人类壮举。 哦，我看着资料上说是比德国数学家引用这个海拔的概念要早500多年。 是， 当时就用到海拔这个词儿了吗？ 啊，没有海拔， 没有，但是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这个概念应该是有的，没有有它就不可能能修得到。 对， 对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说到龙啊，这里还真的有龙是吧？ 嗯，有龙。 龙在哪儿呢？ 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这国家是一个对龙啊很崇拜的一个国家，是吧？最高等级它的就是龙，真正是谁见过龙啊？没见过。但是龙呢又无处不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富泉，现在能看到的是九龙出水。 对，九个龙头。 九个龙头在吐着水。当时呢我记得好像通州那个地区，当时最早呢它也每个地区它都有它的很著名的叫什么八景，其中我不知道那个您采访到那个八景叫什么， 这个叫九龙喷玉，或者叫九龙漱玉， 反正都是四个字儿的，是吧？ 对， 基本上四个字， 燕平八景，其实就是昌平那边的八个最著名的景点。而且这个山其实也和龙有关，它的名字就叫龙山，而且它有泉，有时候人们也叫它龙泉山。 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水是从龙嘴里边吐的水，山呢称之为叫龙山，所以这个泉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对就称之为叫龙泉。很长时间就同龙泉。另外呢这个山叫龙山，山上面还修有庙宇。这庙宇叫什么？您 叫都龙王庙。 叫龙王庙啊，很有意思，这个还叫都龙王庙。 对， 那就得解释一下，这个不仅是龙王庙，还是都龙王庙。 这都龙王庙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们知道咱们民间传说里边有很多什么南海龙王，东海龙王，他就从道教，我们对这个龙王啊是很推崇的。他这个都龙王庙呢，实际上他就都总的意思，总管的意思， 大 boss， 是不是？ 其啊，对，所以有人说他这个都龙王庙管着这个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天龙王全管，被称之为叫都龙王庙，最高等级的龙王庙，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 如果说其他的龙王庙啊，我们不说唯一啊，其他龙王庙是一个等级的话，那这个都龙王庙就白富泉的这个要高一个层次，管理者的意思哈。 是他那个龙王庙，我不知道你们上去了，上去以后我就看那个这龙王庙里边还有两副联儿，这联儿说明他的地位。我看这联儿是怎么写的，叫九江八河天水总会，这是上联，叫九江八河天水总会。这九江八河我没考证过啊，这九江八河是哪个九江哪个八个河，但是这所有水这儿总会，说明也就说明啊这个白富泉的重要，因为水它总会，是不是重要？ 是。 另外呢就五湖四海饮水思源，这个这是下联，那是饮水思源思哪儿啊？两个意思，一个发现这儿得思源，得思这个郭守敬，另外呢这龙王庙的这个词呢就是这个都龙王 在这水我全管了，这水哪来的，我给你们弄下的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当然这个帘啊，我感觉这帘是后人写的帘，但是他这个帘写的是很有说明， 他那九和八主要想对五和四， 但是这个帘里边它不能出现俩水 啊，对对对， 这个有问题。我看了这个，有人 上联有水，下联有水， 上联有水，这个就不合。 但是大气还是很大气的，对吧？而且你知道吗？天子九鼎八簋，他这个九和八海还是蛮大气的啊。 是啊，那横批就是他这个批的是都龙王祠，正面的就做的供奉的就是龙王爷，是吧？ 白福全啊，有一个怎么说呢？叫龙王庙的。这么说造次了，旗舰店都龙王庙特别厉害 ，leader 和其他的都不一样，要高一级啊。其实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是来到了白福全，走进了都龙王庙啊。我们来听一听从现场发回的录音。 我现在就在这个都龙王庙的门口，好像是叫都龙王庙，是因为他管着所有的龙王，是这个意思吗？ 他其实有个他都属别的龙王的这个 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祈雨的场所，院内有明清修庙时候的祭祀碑刻，这个碑刻一共有五通。 这个下边当然咱可以看看那寺叫龙泉禅寺，就是说原来这地方呢，就是平时呢只有几个小和尚跟那负责打扫卫生看着。龙泉禅寺是有主持方丈的， 在龙山上这儿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昌平北面的群山，层层叠叠的，在蓝天白云下特别漂亮。而且呢，观景台下是龙山上最茂密的一片树林，树林里生活着白鹭、苍鹭这种候鸟，这里成了他们在温暖的季节里非常舒适的一个家。 这是白鹭。 白鹭， 这个， 我们这儿能拍到吗？拍不到吧？ 看见了，后边那不有那白的，那在卧影，那白的。 哦，看见头了。 那湖水是从蛇鸣那边。 在观景台上往北看，除了可以看到群山以外，还有一些水域和河域。周边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很漂亮。实际上从这儿一直沿着河走往北的话，就可以走到十三陵水库，相信如果徒步爱好者来走这条路也是会感觉很好的。 我们在刚才那段录音里听到了很多声音啊，有白鹭的叫声，还有风山上的风声啊， 对， 然后选题策划人张欣特别欣喜地说看到头了，我当时就问我说你看鸟怎么说看到头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白鹭生小宝宝了，就那个小脑袋探出来了，所以他说看到头了。 是这样，就是白鹭他们在树上有窝，那个不是随时都能看到的，就是因为那天风还稍微有点大，尤其我们在那个观景台上那会儿，树一刮就能看到， 哦、 然后这个 掩映期间 风一停，哎，那树又把鸟给挡住了。 哦，景象很美哈。 对，还有飞起来的，当时是有苍鹭在空中飞，特别漂亮。 当时我问我说：“张欣，那个白鹭有多大？”然后张欣怎么说的？ 我说跟鹅差不多大吧。 然后我和这个谭老师说，那鹅的臂展其实很长的。应该是比较壮硕的这样的禽类哈，鸟。 对，就是 主要是当就是这个整个龙山和周围啊有山有水，植被又非常好， 对， 所以它整个的特别适合 鸟类的栖息繁衍。 栖息繁衍，像你说真是看到这个白鹭在那儿筑窝筑巢，我不知道是不是它能够在那儿筑巢，反正其他呀那鸟确实很多，在这个龙山上边专门修了一个台子，那台子呢原来那台子的名就是叫 观景台， 其实有人说叫观鸟台， 哦， 特别是那到春天夏天鸟的那个春天鸟开始那个 就回来了， 飞回来 的时候，正好那儿停留的鸟特别多，所以有时候在那儿去观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鸟，真是自然生态的变化， 对 它这个特别是修复以后这种景观确实呢给人感觉在这儿呢能够体会到

一个瓮山泊，一个秀一闸，这些闸呢都是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点的重要的点位。 我觉得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会有所了解啊，知道昆明湖其实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人工水库，也知道了啊，它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1998年的11月，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今年正好是20年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的秦园长给大家讲讲啊，这个颐和园它具体的前世今生是个什么样子。刚才和您聊的时候说，其实颐和园这片水域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了，那推到殷商时代，这里就是一片水域，给大家讲讲它的故事。 好，其实大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其实大家都很纳闷儿啊，昆明湖和大运河有什么关系。 嗯， 其实昆明湖的前身啊，像刚才谭老师所说的瓮山坡，它在叫昆明湖之前，它是一个天然的湖泊。 嗯， 这个湖泊已经有了35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的湖泊。 沧海桑田，它并没有干涸啊。 对，为什么呢？在这个区域会有一个大的湖泊，一个水面呢？那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啊，这种水文地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去过颐和园的这个游客啊，听众都可以都了解，在颐和园它是背靠着万寿山，在它的西面就是玉泉山， 嗯， 再往西就是香山， 嗯， 这个地方由于有玉泉山、香山的存在，所以在过去就一直有很多的泉水鱼脉，哎，它就形成了一个和北京城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小地貌， 嗯， 哎，泉水密布，这个地方啊，从山间储存的水到了玉泉山这一带就形成很多小泉眼， 嗯， 啊，说著名的泉眼就是36啊，小泉无数很多。 您， 啊， 我去的时候您跟我讲说周边有个地名叫万泉河。 哦，叫万泉庄。 万泉庄。 啊，万泉庄。 啊，万泉庄。 啊，那个地方在在解放初期还是遍地涌泉。 嗯， 哦， 哎，这些水在这个哎昆明湖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大的水面， 对， 这个水面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方， 就是瓮山坡接下了万泉之水， 对， 储存在那里，是吧？ 对，到了元朝郭守敬的时代啊，那个是元朝初年的时候，他开始被这个人工利用纳入到北京城市的这个水源的这个系统之中。 嗯，那么到了明清时代啊，更多的皇帝用这片水域去滋润和给养自己的子民，比如说到了乾隆时代啊，乾隆这个性格大家也都了解，在他执政的时候，这个昆明湖的水域可以说进一步的扩大了。我们让秦园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了明朝之后啊，这个 当时叫 郭守敬，郭守敬他开凿的这个通惠河啊，尤其这个从白福堰到这个昆明湖的这一段就已经淤塞了，啊，已经淤塞， 哦， 已经淤塞废弃了， 嗯， 啊，而到了乾隆时代，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人口大量的增加，包括在颐和园周边像圆明园、畅春园这些园林也都建造起来，嗯，啊，所以北京城就成了一个缺水的城市，所以乾隆亲自的对这个香山、玉泉山，啊，包括这个卧佛寺周边进行了考察， 实地勘测， 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嗯，水文地貌啊，这个决定在这个就是西湖这个地方，也叫金海啊， 嗯， 这个地方拓挖这个湖，在1749年的这个冬天啊，当时出的是国弩啊，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资金啊，这个征集民工用了2个月的时间，把原来的那个西湖扩展了2倍，挖深了1倍，并且把它改名为昆明湖。 那个昆明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啊，其实有两个用意， 嗯， 啊，一个是景仰放寻之际，就是大禹治水啊，学习大禹治水，其实它因为这也是一个水利工程 啊，练有个监狱习武之意。 嗯，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就是另一方面就学习这个汉武帝啊，在这个昆明池啊操练水军啊，所以给他取名叫昆明虎。同时呢，把这个后面的这座原来的雾山改名为万寿山，那是为他的母亲要祝寿的、嗯、啊。其实乾隆进行拓展昆明湖的最重要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整北京西北郊的水系啊。之后昆明湖成为，可以说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的大型的一个水库。 嗯， 哎，这是在北京的水历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嗯 啊，这个它主要是起了什么，怎么发挥作用，发挥水库功能的呢？就是通过拓展这个昆明湖啊，把香山、玉泉山以及这个现在的卧佛寺这几处的泉水，通过引水思潮 啊， 通过引水思潮给它引到这个这个四王府的广瑞庙， 嗯， 又从广瑞庙再引到昆明湖里边。但是像有些有关部门他的手下的官员担心的，这个地方水量增加了啊，如果说这个泛滥怎么办？其实他有一整套的这个很完美的设计啊， 排水体。 如果说是这个京城水量不足了，他可以打开这个秀雨闸， 嗯， 啊，往京城通过长河往京城输送水，又出去输送到这个大运河， 嗯， 通州。 刚才我们说到了昆明湖不仅仅是一处美丽的自然景观，它同时也是历代帝王所能够利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啊。这里面因为有了水，滋养了当地的人和北京的人，同时呢，也孕育了一种特别好吃的稻子啊，叫京西稻。嗯，这个是皇家御用的，听说这个味道特别的棒。 是这样，这个乾隆啊，他拓展昆明湖以后啊，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给北京城和大运河供水，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其实第二个功能啊，重要的就是他对周边农田的灌溉的功能。 就我在去那个颐和园的时候，听那个园长跟我讲说，就在这二龙闸这点儿，以前是没有围墙的，透过这围墙，等于是那边一片一片全是稻田。 嗯， 这样啊。 乾隆在他的这个《东篱碑》里就曾经说过，这个昆明湖修建完了以后啊，过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堤和畅春园之间的这些废弃的土地，现在都变成了良田了。 嗯， 哎，这就是昆明湖它所起的这种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水改变了这里啊。 对，他最后一句说什么"引流种稻，看连畦"。 对，这个、嗯、就说水田已经连成一片了。 嗯，看连漪。其实我们去昆明湖、去颐和园会有很多景致。 对。 比如说你会看到铜牛，是吧？比如说你会看到这个昆仑碑啊，这昆仑碑是乾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碑的形制。 嗯。 它现在萌萌哒，你知道吗？就正面看这个下面是方的，上面是浑圆的这样一个形制啊。我们的选题策展人小强也是来到了这个铜牛身边，来到了这个昆仑碑旁边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东堤的昆仑石碑，这块碑呢是乾隆29年立的，其中呢阴刻了乾隆御笔题诗两首。 这个碑的形状啊，是乾隆时期特有的，叫昆仑碑，底下是海水江崖的一块基座，上面呢是一个这个有点圆头圆脑的这么一个碑，有点碑碣的那种形式。然后这种形制只有在乾隆的时候，在皇家的这个园林里边才有。整个北京这样的碑有9块，颐和园里边有3块。它们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哎，这是乾隆的御笔。西堤此日是东堤，西堤啊今天就成了东堤了。名相何曾定可及，就是这种啊名称啊啊概念的，那是可以考察的。 真的没有想到，颐和园东岸的铜牛也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的历史遗迹。 在昆明湖的东岸，乾隆为什么要铸造一个铜牛放在这个地方呢？当然从园林造景的角度来，它是一个点景啊，为这个比较长东堤增加了一个景点啊，铸造的是非常精美。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里边，